晨时间5:09啊，早晨。 你会去到哪边？人海中不管数变迁，所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骂你伤分依然怀念。从前我哋洗精相馈赠，誓约见证不会改变。月冷星暗，但有紫色娇美水晶闪耀，站到好远好远亦会睇见，共你已经经过千般考验，悠悠数十年心不变。无论你会去到哪边，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骂你伤分依然怀念。从前我 张德兰的紫水晶开始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早晨啦。我看到有黄色的暴雨警告信号呢，是几时出呢？就天文台呢上午5:05发出的有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的一个特别报告，就说暴雨警告的信号呢现在是黄色，表示呢香港广泛地区呢已经录得或者是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一些低洼地带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水淹，可能会受到大雨和水浸影响的市民就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是的，最近天气都经常是 都落雨嘅机会多吓，亦都黄色嘅暴雨警告成日都有发出啊，咁样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喺出街嘅时候咧，都要小心下呢啲嘅情况。大雨，不过大雨嘅好处真系啦，特地咧都真系湿润咗之后咧，系感觉咧就冇咁热嘅。如果唔系咧喺日头咧烈日当空嘅时候出街嘅时候咧，真系一个蒸笼咁样，你会感觉到嗰个分别噶嘛？系香港人都知噶啦，香港嘅热天咧都几辛苦嘅，几难挨噶。咁啊，点啊都要去即系过呢啲生活啦。咁而晒喺阳光咧。就都是好嘅，可以有呢个维他命 D 啊嘛，所以凡事咧都会有一啲好嘅一面，有啲唔好嘅一面，咁啊样样都系即系唔会话全部好晒十全十美，好多嘢都会系咁噶啦，咁啊习惯接受啊呢啲嘢，好嘅又要，唔好嘅都要接受啊。今日详细嘅天气情况咧就系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噶。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咁而仲有雷暴警告喎。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啊！对同一啲嘅人与物，每一个人嗰个心中嘅感受都不同，当然视乎佢自己当时一啲嘅心情啊，或者什么事而影响。对于落雨天，有些人的看法会伤感。方丽莹这首《伤感雨天》啊， 夜雨风中飘滴落在我发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冬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争执的分手。小雨点聚满面，掩饰 丽莹的伤感雨天，落雨的歌曲呢都不少的，我亦想起呢我的以前的好拍档冯伟棠，他唱歌的时候其中的一首歌的歌都是跟落雨有关，那时也是台湾的一首歌，好像是同样的歌名的，是叫做雨中即景，而这首呢就是冯伟棠的版本，听听先。 丝丝雨入眼街，新的景致迷离。天空正飘起丝丝雨，大众乱唱的士呼处自知。天空正飘起丝丝雨，骤变落汤鸡的苦处何如？人在雨中乱跑，只想找一处避雨。小娃娃街边玩水，水花东处乱飞。街边的小贩好悲，睇到都头大气。天空正飘起丝丝雨，别有用心，小子体贴入微。人在山底下走，多开心一对伴侣。丝丝雨入眼街，心的景致迷离。天空正飘起丝丝雨，大众乱唱的士呼处自知。天空正飘起丝丝雨，骤变落汤鸡的苦处何如？人在雨中乱跑，只想找一处避雨。小娃娃街边玩水，水花通处乱飞。街边的小贩好悲，睇到都头大气。天空正飘起丝丝雨，别有用心，小子体贴入微。人在山底下走，多开心一对伴侣。边玩水，水花通处乱飞。街边的小贩好悲，睇到都头大气。天空正飘起丝丝雨，别有用心，小子体贴入微。人在山底下走，多开心一对伴侣，多开心一对伴侣。多开心一对伴侣。 冯伟棠的雨中即景，原装的版本那时候台湾是黄梦麟的作品，刘文静也有唱过。早晨啊，你如果刚刚起身的呢，现在时间距离五点半还有大概五分零钟，稍后会有新闻报道的。天文台挂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我劝你早点归去， 还有雷暴警告。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叹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

本港昨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关联个案，患者是早前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机场南地勤在大埔兼职的女同事，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这名女患者住的大埔中心第十座被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目标在今朝约七点完成行动。另外指定时间，曾经身处大埔新达广场商场、畅运中心商场、大埔超级城市 C 区和 D 区的人士，最迟星期二要接受强制检测。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不能够排除隐性传播链会扩散至社区，关注大型活动或会造成超级传播，引发第五波疫情。美国西北部遭受热浪侵袭，俄勒冈州波特兰在星期六中午录得破纪录的摄氏 42.2 度，华盛顿州西雅图亦录得摄氏 38.3 度的高温，是当地六月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多个城市开放避暑中心给民众入住，很多商店的流动式空调和风扇沽清，一些新冠疫苗的接种服务亦要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向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几乎所有地区发出高温警告，加州和爱达荷州部分地区亦会受高温影响。预计当地星期日和星期一，西北部地区的气温可能会更高，波特兰的高温或者会再破纪录。气象局呼吁民众避免长时间留在户外，并要补充水分。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政府计划要求来自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阿富汗六个受 Delta 新冠变种病毒重创国家的奥运选手，在出发前往日本前七日每日进行病毒检测，下个月一号起生效。参加东京奥运的乌干达代表队底部后，其中一人证实感染高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当局目前已经要求所有海外运动员在出发前往东京奥运前四日进行两次病毒检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日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七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其实呢件事就系发生喺今日朝早，咁啊今日落船嘅时候，我就同佢讲拖住我啦，咁啊两个咧都唔拖住我，我嗰一下有啲唉，我有啲唔开心，但我发觉我个唔开心系嚟自于其实系我想拖住佢。 如果你都有同小朋友嘅亲子故事想分享，欢迎 inbox 好孩子星期天嘅 Facebook。写低故事同埋联络方法，你嘅故事就会有机会喺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由慧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嘅《好孩子星期天》节目内播出。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五点半过后啦，咁啊，今日礼拜一啦，咁啊，亦都系回复翻正常啦。放完假嘅咧，都要翻工啊，翻学啊，咁样。翻学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啦。啲小朋友仔嘅时候，如果上保姆车啊，有校车咧，都好啲啊，嗬。咁你，但系都会担心嘅就系落雨嘅时候啦。啊，咁啊，因为校车就系小朋友仔自己上噶嘛，到落车嘅时候点咧？咁又都好挂心。虽然有保姆啊，佢一路睇住。但是做父母的尤其是新手那些都是心挂挂的，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慢慢你可能会习惯了。原来小朋友在这里都会学习一下在落雨天的时候怎样去小心行路，怎样去保护自己。所以这个你都是要平时呢什么家长都要教育定他们先。今天的情况呢又有这个黄色暴雨警告在早上5点05分的时候发出了。同时都有这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早7点。不过落雨天咧，揸车嘅朋友咧都真系小心啦吓。如果系大雨嘅时候咧，更加要睇得清楚呢个视线啦。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 流星花园嘅歌。 抱着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 F4 的流星雨。 跟着我走，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 哇，嗰时嗰套电视剧真系风魔好多人啊！嗬，《流星花园》啊，系台湾啊一套嘅电视剧，系改编自日本漫画《花样男子》嘅校园爱情偶像剧啊。咁当时咧就 F4 啦，四个都系年青啦，又靓仔啊，包括有言承旭、周渝民、吴建豪、朱孝天，咁仲有咧就女主角咧徐熙媛啊，大 S 啊，咁咧就系喺2001年嘅时候咧，喺华视嘅一个可米偶像剧场播出之后咧，成为咧就系划分台湾电影呢个电视史上嘅重要嘅分水岭。咁喺往后嘅电视剧嘅发展咧，都是全部打造这个偶像题材的戏剧。因此呢，媒体就以偶像剧鼻祖形容这套剧在电视史上的定位。电视剧《流星花园》也有电视剧用流星的字。我们香港佳艺电视剧《流星蝴蝶剑》。以前佳艺电视剧的歌曲在1978年的时候，就是郑宝文唱的。这套电视剧的主角今天都有在电视上继续做他这个演艺行业。男主角就是罗洛林，现在就做了老板的那个回家剧。罗洛林、马海伦和刘刚，还有魏秋华，而监制和编导都已经是这些时间消逝。 已经是离开了人间了。萧生监制，林岭东编导。所以有些东西就是回望的时候就有少少的唏嘘的感觉。这个就是一个人生。所以更加会觉得我们每一天呢起身的时候都很珍惜，我们有精神抖擞地有这一天，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的事情，去怎样去分配好自己的工作。分配好自己的时间，除了工作以外呢都要有你的家庭。无论你结婚与否都一定要有个家庭的嘛。家庭都有这个的是家庭日啊、天伦乐啊等等。这个呢就是一个平衡啊，同埋一个即係可以和缓返你嗰个紧张嘅情绪。返到屋企就係你一个安全嘅安乐窝啊。早晨时间5:47啊。今日天气方面呢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天色会好转，日间酷热的。现时有黄色的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现在的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关正杰，残梦。 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相同，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兄你老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草动。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同，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暴雨警告由黄转红啦，可能一大雨嘅时候咧又会凉咗啦，温度咧一路咧又见到佢低少少啦。现时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91%，时间系朝早6:02嘅字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哇，啲天气热到不得了啊，真系大汗揼细汗啊，日日都系吓、 啊。非常好啊，因为咧多啲活动咧，今日流多啲汗啦，咁啊食一啲高蛋白质啊、高糖分美食咧，都冇咁大罪恶感啊嘛。 好似俾一个好好嘅借口自己食嘢， 更加食多啲系嘛。 系啊，你又预备定啲乜嘢同我哋分享咧？ 名画嗱，话说咧，上个月即系五月啦，直至到咧呢个月六月尾咧。法國文化協會咧舉辦咗 French May 啊，呢個法國五月啊，咁咧喺香港唔同地方咧搞咗超過100個有關法國文化嘅活動，咁咧突然間咧令香港好有法國氣氛，咁亦同時咧令我好掛住呢個國家，尤其係咧羅浮宮入邊一幅名畫 啊，唔通你想介紹最多人走去睇嘅蒙羅麗莎？ 嗱，如果有機會，我都會介紹嘅。不過今次咧，同大家講下咧一幅咧唔係太多香港人認識嘅另一幅名畫《The Raft of the Medusa》美杜莎的木筏。嗱，我 send 咗呢幅畫嘅相咧俾你睇噶。嗱，阿錢，麻煩你幫我形容一下。 好啊。嗱，呢幅畫咧就描述緊有十幾個人，有啲咧就舉起一隻手，有啲咧就攤咗喺度，好似冇咩生命跡象咁。佢哋咧就係喺曬呢隻木筏嗰度，咁而呢隻木筏咧就係由一支支木條組合而成嘅。個結構咧就好簡單，木筏嘅中間咧棟起咗一支船杆，船杆上面咧就有一塊帆布、烏雲密布。咁喺佢哋面前咧有幾個大浪，足足咧有幾十尺高啊！咁佢哋咧就好似係海難受害者，向遠處嘅船呼救咁。 嗱，畫呢幅畫嘅畫家咧叫做 Fiodor Jericho， 咁咧中文翻譯為傑利柯啊。咁完成呢幅作品嗰陣時咧，佢只有27歲啫， 好年輕喎。 原本咧係想將呢幅畫咧拎去參賽，希望得到國王嘅賞識。點知呢幅畫咧，國王冇興趣買啊，畫家咧只係賺到名譽。 咁呢幅畫描述嘅海難情景好恐怖嘅，其實發生咩事咧嚇？ 嗱，話說喺法國咧嘅1816年9月，有雜誌報導一宗海難啊，一隻木筏上面咧嘅147名受害者，只有10個人能夠生還噶。 哇，好嚴重喎！ 嗱，報導刊登之後咧，就立即成為政治醜聞啊！當時嘅法國政府咧嘗試掩飾呢個事件，點知咧反對派咧就喺報章揭發呢件事，引致咧多名政壇人物落台，200個海員被罷免。 咁呢個畫家傑利柯係咪呢件事爆出嚟之後咧就即刻畫呢幅畫嘅咧嚇？ 唔係，件事發生咗之後嘅3年，佢先至畫嘅啫。嗱，為咗順利參賽啊，傑利柯咧刻意為呢一幅畫咧改咗個非常4平8穩嘅名，叫做《海難的一幕》。當時咧，呢個由政府舉辦嘅油畫比賽咧，為咗取悅政府同埋教會咧，2/3嘅作品啊，都係描述歷史嘅巨型油畫，內容咧唔係聖人就係法國嘅前君主啊，仲有好多咧係歌頌拿破崙嘅勝利嘅。相反，傑利柯呢一幅畫《海難的一幕》咧。唔係讚頌權貴，而係提醒現任政權啊，唔想提起嘅一單醜聞，即係我哋華人所講嘅離經半道啦。 咁又或者你係我哋廣東話所講嘅唔臭米氣啦，係嘛？喂 ，Dan 啊，關於美杜莎呢一艘船啊，當年到底發生咩事咧？嚇！ 嗱，第一份報告咧係來自其中一名生還者，佢一個醫生。 佢叫做 Henry， 就係呢幅畫正中間嘅人物啦。 嗯，咁見佢企嗰個位咧，唔止係木筏嘅正中間，幾乎係整幅畫嘅焦點所在。咁佢又舉起左手，指向遠方嘅一艘船。 杰里柯咧放咗 Henry 医生咧喺正中间，就系凸显佢嘅重要啊！呢幅画描述嘅情景就系根据 Henry 嘅描述 ，Henry 排除万难将呢份报告咧公诸于世，目的咧系为受难者咧讨回公道。点知权力机关咧重重咁打压，当中嘅身患者唔单止冇咗份政府工啊，仲被罚款，有啲咧甚至被拉去坐监添啊！ 喂，究竟美杜莎是一艘什么船呢？是不是属于政府又或者军方的呢？ 它是一架军方护航舰，1816年6月离开法国港口，前往位于西非的塞内加尔。当时这艘护航舰被誉为最快最先进的军舰，它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要拿回英国归还的西非殖民地。而这艘船上面有塞内加尔刚刚上任的总督，同行呢还有他的家人啊、政府官员和一队海军的，还有60名科学家负责探索和为这个殖民地画地图的。 那其实有多少人呢登上了这艘船呢？ 一共有400人，救生艇一定不够用的。 哇，那怎么办啊？ 一切的危机源于船长不跟大队指示，没有跟着其余三只军舰一起同行，自把自为离开船队，独自前往目的地。这个船长叫 Hughes， 简称他做希尔。希尔过往那25年成功逃避拿破仑的追捕，忙于周旋在德国和英国的贵族生活圈，毫无航海经验的。 那为什么任命他做船长呢？ 因为当时执政的政党为了奖励忠诚的支持者，就安排他做这艘战舰的船长。忠诚是重要过航海能力。 这样都得，这么儿戏都有的，400条人命在他手。 前往塞内加尔的途中，船长希尔的高傲完全压倒了有经验船员的意见。好了，真正的灾难降临了，就是在7月2号，即使海面平静，能见度又高，多次航行的失误导致战舰触礁，经过一番努力，架船都是严重入水，开始下沉。 嗯，之前你提过话救生艇都不够用噶嘛，咁点算啊？ 嗱，总督、船长同埋船员咧，挤入6架救生艇，其余咧有147人咧系上唔到船噶。 咁点算咧？佢哋唯有自救噶啫。 佢哋尝试咧拆毁下沉中嘅战舰嘅木材，再用仅余嘅物资咧整成一只木筏。为咗安抚佢哋啊，呢个船长啊仲应承咁话。 我哋呢6只船会拉你呢只木筏去到最近嘅陆地嘅。 嗱，你估呢个船长信唔信得过啊？嗱， 咁啊，梗系信唔过啦。佢够胆违抗专业航海嘅意见，又点会唔够胆见死不救啦？嗬。 嗱，两个钟之后，联系住呢6只船同埋嗰只木筏嗰条绳咧，唔知乜嘢原因断咗。嗱，医生 Henry 咧就咁忆述啦。 直至到嗰6只救生艇飘到远到完全睇唔到，我哋都唔敢相信佢哋系会抌低我哋嘅。 嗱，达尔文学说话斋啊，适者生存啊，喺呢一架木筏上面嘅147人只有一盒饼干。 咁边度够食啊？ 梗系唔够啦！嗱，第一日已经食晒啦，水源咧就系第一晚已经饮晒啦，剩低嘅咧只有几桶酒。 他们是不是开始打架啊？ 当然打啦，但是打的原因呢不是争饼干吃，亦都不是争酒饮，而是争住坐在木筏的正中间最安全的位置。 那其实这只木筏有几大只呢？ 总面积是8米乘15米的，单单看面积大概有半个标准篮球场那么大，绝对可以容纳147人的。 嗯，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 真正安全的位置只有木筏的正中间，有手枪的就有资格坐在那里了。 哦，那坐不到中间怎么办啊？ 第一晚坐在木筏的四边就有20个人被海浪卷走了。 那第二晚呢？ 又打交啊，好多人已经饮醉，又或者精神错乱，尝试整烂呢只木筏。嗱，为咗自卫咧，之前坐喺正中间有枪嘅人咧，逐一将佢哋处决。 嗯， 一共杀咗65人。 哇，好恐怖啊！ 嗱，过咗第一个星期咧，冇嘢食，又冇酒饮，又要坐喺正中间，日日打几次交啊！ 如是者咁，最后剩翻几多个生还者啊？ 28个。就算28个新患者咧，亦都系太多噶。阿医生 Henry 咧就益述啦： 28个人里面，只有15个可以支持落去，其余因为身上有好多伤口，开始失去理性。经过长时间讨论，我哋决定掉佢哋落海。 身为医生咧。他掌握着木筏上每一个人的生存权。 那即是什么意思呢？ 由他去鉴定哪个伤得太重，冇得留低，然后就被掉落海了。而医生 Henry 呢又益述了。 经过两日，能够吊住条命，全靠用海水或者尿液搅匀的酒。第三日，我们要向尸体打主意。初时我哋大部分人都唔肯咁做，但系最后我哋嘅道德都系向本能投降。只有尸体嘅肉救到我哋一命。 经过13日嘅漂流啊，佢哋终于见到嚟拯救佢哋嘅船啦。医生 Henry 就咁讲啦： 喺好远好远嘅海面，我哋见到呢艘船嘅帆。恐惧和希望之间，我们不敢奢望那艘船会见到我们，但是我们都不停地挥手，搭起所有的木桶，站在上面，不停挥舞一条用很多条手巾仔织成的一块布。 画家杰利柯在这幅画中就根据 Henry 的描述就画了一个黑人向远处嗰艘船咧挥动一条布。 哦，咁呢个黑人相对其他嘅生还者，单单睇佢好有线条嘅背肌，佢好似系最健硕嗰个吓。 冇错，因为15个生还者之中咧，佢系唯一一个咧冇任何官阶嘅普通人。旅途中一切嘅粗重嘢啊，呢个医生 Henry 咧都俾晒佢做噶，当然系包括最难落手嘅任务啦。 即系咩啊？ 掟人落海。杰利柯咧就系透过呢个黑人嘅背肌啊，暗示佢喺呢只木筏嘅地位啊。呢个黑人咧，连同4个生还者，虽然挨得过13日你死我活嘅殴斗同惊涛骇浪。一上到拯救船，因为食得太多同太快啊，结果立即暴毙。 吓，听落又真系好讽刺。 杰利柯咧就为咗画呢一幅画，做咗好多研究，除咗同呢个医生 Henry 咧，仲有其他生还者会面交谈咧，佢仲整咗一件咧木筏嘅模型啊。嗱，呢幅画咧本身系好大噶， 有几大先？ 4.9米乘7.1米。睇落咧，仲大过香港嘅19座专线小巴嘅。 哇，咁啊真系几大喎 吓！啊，杰利柯咧特别为咗呢幅画租咗一个单位，仲要靠近医院啊。 咁系因为方便佢去睇医生？ 唔系，而系方便咧佢随时去到病房扫描一啲咧垂死挣扎嘅病人，甚至咧拎一啲咧肢体残肢啊翻屋企。观察下咧皮肤变化嘅情况。 哇，使唔使投入到咁啊？咁啊真系几写实喎，嗬？ 啊，又唔可以咁讲嘅，因为咧比较翻 Henry 嘅文字记录啊，杰利柯咧其实几多画蛇添足噶。嗱，举例啊，根据 Henry 嘅描述啊，经过断粮13日，所有人当然包括嗰个黑人啦，已经皮包骨噶啦。而杰利柯描述佢嘅背肌咧就非常之玲珑浮凸。嗱 ，Henry 话13日嘅漂流啊，全部人啲皮肤咧都晒到红卜卜嘅，身上咧就满布疤痕同埋裂缝啊。 咁但係傑利柯筆下嘅生還者，我見到咧，佢畫嗰啲皮膚咧又好光滑嘅喎，係美化咗喎嚇。 係啊，不論生還者定係死者咧，喺呢幅畫裏面咧，個個都皮光肉滑，兼且咧剃曬須嘅。 嗯， 現實係咧，個個塊面咧都長滿曬胡須嘅。 咁啊，呢個係創作啊嘛，係嘛？ 嗯， 即係喺呢啲位裏邊，嗰個畫家就可以自己自由創作啦，係嘛？佢就加插咗好多自己創作嘅元素。 嗯，仲有個天啊，根據 Henry 嘅記錄咧，木筏漂流時嘅天色咧係風和日麗，海面寧靜嘅。 咁但係阿傑利柯咧，佢又唔跟住 Henry 醫生嗰個描述咁樣畫喎。 因為風和日麗嘅海面咧唔夠慘啊嘛，要突顯佢哋嘅慘況咧。傑利柯咧就將個天咧變成黑沉沉、烏雲密布，海面翻起巨浪。仲有一點要留意啊！十九世紀描述海洋嘅油畫咧，傳統上佔咗整幅畫嘅大部分面積係個海，人同船咧就會相對地好細粒。而傑利柯咧就唔同啦，刻意將木筏上嘅生還者佔佢整幅畫嘅絕大部分，海只係配角。而且木筏嘅庞大面积啊，令鉴赏者仿如置身于现场啊，几乎要踏上呢只木筏咧看个究竟嘅。 嗯， 而杰里安咧唔系要反映现实，而系要将呢幅画化成一座纪念碑，表达有深度嘅震撼。 嗯，相信佢画完呢一幅画咧，自己都觉得好震撼啊。嗯，咁嗱，呢幅画咁震撼，你系描述过啦 ，Dan， 有咩歌曲会配合呢个震撼咧？吓？ 一首古典音樂來自意大利作曲家兼小提琴家 Paganini， 咁咧曾經咧佢被評價為咧係一隻老虎同一名詩人合體嘅小提琴家。 哇！ 佢同畫家傑利柯咧身處同一個年代，十九世紀初，佢哋面對類似嘅問題，究竟人係人還是係比動物聰明少少嘅禽獸呢？而呢首小提琴協奏曲咧，由我好中意嘅拉脱維亞籍小提琴家 Gilton Kramer 連同維也納交響樂團演奏嘅激昂又急速嘅旋律咧，巧妙地襯托到咧今日介紹嘅呢幅描述海難嘅羅浮宮名畫《美杜莎的木筏》。希望大家中意。 哇，好似睇緊一啲即係紀錄片咁樣，好似睇埋電影配埋樂咁樣，係嘛？好啦，咁大家就聽下頭先阿 Dan 你所介紹嘅呢首古典音樂，又再諗翻你之前所形容嗰啲畫面去配合嚟聽，純靠自己想像啦啊！好，今日唔該曬 Dan 啦，眨下眼四個星期又過去咯喎嚇，咁、要到見你嘅時候又一個月之後啦嚇， 八月啦 ，Summer Holiday， 耶、yeah ， 暑假見嚇， 好啊好啊， 拜拜， 拜拜。

田马线寻日正式全线通车，今日系第一个工作日。遇上红色暴雨警告生效，会唔会有更多人去搭呢条新线翻工呢？新闻天地记者会去三个相关嘅转车站，稍后会联络佢为大家报道现场情况。 港铁有新的车站通车，而服务市民32年的第五代山顶缆车就要退役，昨日最后一日服务，吸引不少市民到场坐车留念。缆车公司就说，新一代缆车预计年底投入服务，并且会全面更新系统。至于缆车外观会是怎样，就要先卖个关子。